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不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高燕。 哎，今天又是我们俩人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有关啊这座城市里边的一些小事儿哈。 嗯， 据说连续十几天天天有雨，只有一天晴天，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是吗？哪天呀？ 不知道啊，反正这两天，今天还特别巧，我上地铁之前没下雨， 嗯， 出了地铁一看也没下雨， 嗯， 但地湿了一片。 哎， 啊， 有时候有的人吧，他就有这种想法，嗯，你知道吗？ 啊，什么想法？ 刚才没下雨，这会儿也没下雨 啊， 刚才中间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这个时候你就想到你特别幸运，就 嗯，是很幸运哈。而且北京这是伏天要老这样也挺舒服的，谁不愿意舒服点呢？是吧？ 哎，我特别喜欢晚上下雨， 嗯， 这样的话你睡觉特舒服 啊。说到这个舒服，现在随着这个交流的不断越来越多吧，很多人坐飞机。 嗯， 过去一说法，哎呦，其实坐飞机多高大上啊，能坐飞机。 嗯， 后来坐多了之后发现，哎呀，这飞机的座位太 不舒服呀， 太窄了，跟当年下了一折似的，那腿都蜷着，是吧？ 对， 你像季彤这块，你让他坐一个啊，飞三亚的。难受， 难受 是吧？ 他得坐俩位置 啊！嗨，高燕，你看年轻姑娘，她就腿能盘着，还舒服点。 那我也觉得有点挤。 啊，但是据说现在你可以挑， 就是，啊，挑什么呀？ 当然了，你要是想说头等舱啊，什么公务舱，咱不挑，就同样是经济舱， 嗯， 有个别位置相对来说舒服点。 一排。 第一排是吧？ 对， 相对来说很宽敞。 对，你可以把腿往前伸嘛。 啊，包括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应急出口， 嗯， 那门口那排也很舒服。航空公司人家现如今说，你要是想挑，过去凭运气，先占先得是吧？ 嗯， 现如今不行了，现在你得交钱。 嗯， 这叫选座费。 哦，还有这个呢？ 啊，后来 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呀？ 这早就有，后来这个你比如说曾经出台过，像10年前春秋航空公司就推出了一个选座费。 嗯， 说2005年，这不是10年前吗？ 嗯， 我们公司的选座费是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你比如说你选第一排， 嗯， 那就是30到50。 哦，还行。 哎，选最后一排是10块到15。 嗯 啊，然后人家也说了，说我们这算个性化服务，也算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愿收钱，您愿意选座，是不是？ 对呀， 这两不耽误。 嗯， 很多人说这哪是选座费，这简直就是一伸腿的费。能把腿伸直了就很不容易了。 是 去年8月份国航在经济舱也推出了付费选座啊，伸腿飞嘛。 嗯， 按照座位的位置和舒适度分为3等啊。经济舱最好的座位，你知道收多少钱选座费吗？ 80？ 几十块钱，那是10年前的价。 哦， 现如今 涨了是吧？ 物价，你这10年前面包多少钱？现在面包多少钱？ 哎呀，是，那也过不了1-2百吧？ 10年前房价多少钱？现在房价多少钱？据说这选座费最好的600块钱。 哟，那还挺贵呀。 啊，你要是选择过道或者窗户的位置，得交50块钱。 嗯。 东航相关负责人杨勇说了，说这付费选座不是中国创新，国外的航空公司，比如美联航、美国航空等一些公司早就有这种服务了。当然，国外航空公司实施这项服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 嗯， 费用呢从几十美元到100美元不等。今儿还跟朋友说，100美元选个座，现如今当然了，不是过去10年前1:8那人民币那汇率了哈， 嗯， 现在可能 那也挺贵的， 600多块钱，那也是挺贵的呢。 你想咱普通的一个国内航线 啊， 基本上有的打折的机票还不到600呢。 那倒是，你要是分华北地区，那肯定是， 嗯， 不是想伸腿伸得舒服点，看来航程是比较长的， 嗯， 怎么着也得起步是3小时的，是不是？ 啊，对， 是吧？目前呢，国内航空公司直销机票只占机票销售总量的20%左右，不论是官网直销还是 APP 啊，就是 APP， 都有这种付费选座的服务。对于旅客来说，旅客很多人说啊，没听说过这事儿啊，还要交钱，还要选座呢，大家都不熟。 是， 今天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在上节目之前，我也问，我说你愿意花钱选座吗？他们都会说，根据距离远近、心情好坏、钱多钱少、兜里边谁钱归谁拿着来进行一些选择， 还是性价比呗。 对对对对， 嗯， 所以今天要不然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俩话题，就是您坐飞机的时候 愿意花点钱选个能伸腿儿的座嘛，啊，稍微宽敞点的， 嗯， 多花点钱也愿意。 嗯，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第二件事，就是除了白开水啊， 嗯 嗯 日常生活当中您最爱喝什么饮料？ 哦，饮料 啊 除了白开水， 除了白开水，茶算，咖啡算， 嗯 啊，然后各种碳酸汽水也算，对吧？ 嗯，果汁也算吧。 对，果汁也算。 嗯， 茶您可以说的更细致一些，您喜欢喝岩茶呀，还是绿茶呀，花茶呀，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行嘞， 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说到今天我们的第二条这个信息哈，不能叫信息了，这个小新闻吧，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二个话题有关系啊，就是问大家最喜欢喝什么样的饮料嘛。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第二个新闻就是关于饮料的啊。在这个《来自星星你》等这个韩剧热播的效应之下啊，韩式咖啡店这两年在国内那是遍地开花。不过呀，这种以加盟为主的韩式咖啡店今年在中国却遭遇了关门潮啊，相当于就是关店潮了。在去年举办的中国国际咖啡展上，韩国咖啡加盟商的摊位那是人气很火爆啊啊，像金秀贤是吧，这个欧巴啊，金秀贤这形象这种易拉宝树立在很多的摊位之前，加盟这种说明册也是被一抢而光。那人们询问着开店的各种细节，似乎马上就好像能实现梦想一样。那在刚结束的今年的中国国际咖啡展上，那冲着开咖啡这种梦想而来的人们依然是挤满了展会。不过和去年不同的是，一直人气十足的这种韩国咖啡加盟店已经全部不见踪影了。被称为韩系咖啡第一品牌的一些这个这不现在也这个关门了还能说吗啊，这个啊咱说说啊，叫咖啡陪你啊，如今这个各地也是频频出现关门潮，很多店已经是人去楼空了。那后来我们记者就发现说，在北京啊，这个位于某个大厦总部的呢也已经是关门大吉了。 嗯， 就在一个月之前啊，这个咖啡店的执行总裁呢还发出了一封辞职信，说表示说啊将辞去这种执行总裁的职务，另谋发展。根据他的辞职信呢，这个咖啡的尤其这个品牌的这个中方的这个股东啊，三个月前就已经停止单方面垫资了，而他本人也已经有八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同时呢，辞职信分析造成这个他辞职的直接原因还是说资金链条这种濒临这种断裂啊造成的。那后来呢，记者联系到他的秘书处的这个朴小姐的时候呢，就被告诉说目前他已经离开公司了，那具体原因呢是无可奉告。 哦， 就是由于中国不像国外人哈，就说有日常饮咖啡的一种习惯。其实你知道吗，尤其是比如你要去过韩国，去过日本的朋友， 嗯， 你会发现其实在那边的咖啡店特别多。 嗯， 基本上您想着一条街上，甭说一条街啊， 嗯， 就是1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嗯， 恨不得能有两家。 是是是，欧洲呢每个高速公路的加油站您推开门，咱高速公路是便利店哈， 啊， 卖面包卖方便面的味儿。 嗯， 欧洲的便利店也不是高速公路的便利店，一推开全是咖啡味儿。 嗯嗯，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确实跟国情有关系，啊， 是是是， 像咱这儿就有只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些品牌，然后一般在这儿人也不像是说在韩国比如去喝咖啡的那种感觉， 嗯， 吃点小东西，他一般都是比如说是上上网啊，是吧，约朋友聊个天啊， 啊 才会去。所以说啊，这种咖啡店的这种优劣，包括像这个大众的这种消费者这种品尝这种咖啡的一些习惯没有那么多， 嗯， 所以他尝不出来这个好啊还是坏啊什么的，你只要给我个地方就行，所以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不是啊，有些人是能尝，但是你不觉得现在有些咖啡店， 啊， 它其实就是一些速溶的吗？ 是吗？ 嗯，就不是说这种真正现磨的这种， 怪不得有些咖啡店都关门了。 那是吗？所以除了咖啡之外，像其他简餐和甜品呢，当然那是可以尝出来的， 嗯， 这个大家吃的比较多。 是， 所以说这种简餐才是一家咖啡店真正能盈利的地方。 合着咖啡卖不出去，就靠着别人搭售的是吧？ 而且关于一家咖啡店成败，最重要的还是选址嘛。 嗯， 很多人说，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吧，像一个300平方米的这种咖啡店，如果说您开在人气高的地方， 嗯， 每天的流水大概10000块钱， 嗯， 那在3个月到半年应该就能实现盈利了。 哎呀，反正这个跟就是过去听一笑话，说这个什么事儿，中国人讲究跟风啊， 嗯， 这条街上说一咖啡店生意好， 前去年不是还啤酒炸鸡吗？现在不是也没 对对，全部都弄这个，全干这个。 嗯， 有些人家比如说欧洲一些成熟的商业理念是 根据这个产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咖啡店做得好， 嗯， 我旁边弄一简餐， 嗯， 啊，这边喝咖啡，那他可能想上网，我这边再卖个杂志， 嗯， 总之围绕这个产业来挣钱，这好，乌泱乌泱开那么多，然后没一两年，咣啷全撤了， 嗯， 您说这样自己兜里的钱，你心疼不心疼？ 是 啊， 咱这不是特别实行这个跟风吗？ 是啊，所以作为老百姓来说，倒也是啊，这个您记住了，这种加盟店，您可千万留神啊， 嗯， 别轻易办卡， 嗯， 有可能办完卡之后转脸就没了啊。 这倒是。 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除了白开水最爱喝的饮料是什么？ 嗯， 然后还有包括像坐飞机，您愿不愿意花点钱选个能够伸腿的座位， 嗯， 啊？伸腿位您愿不愿意掏，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小骆驼九九。最棒说了，哎呦，现在收费的门道越来越多了哈， 嗯， 伸腿费，哎呀，这是高个儿享有的特权吧？啊，我们家孩子今年该上高一了，个儿呢1.8米，高一的孩子就1.8米， 真是， 哎呀， 羡慕呀！ 这在班里才是中上等， 嗯， 哎呀，看来以后坐飞机时间要长的话，恐怕得交这伸腿费喽。 还真是 啊，反正要不然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您可以稍微选一个。另外，又不交钱，相对来说宽敞点的地儿 有吗？ 够呛，除非这航班坐不满 啊， 对吧？当然，现如今国内的航班很少有坐不满的， 嗯， 可见有多少人都在流动。 是， 哎呀，卖了个兜说，第一个哈，除了白开水，最爱喝平时最爱喝的是柠檬味的碳酸饮料。 嗯， 不过每天喝的最多的还是白开水， 这就对了， 是吧？ 嗯，碳酸饮料少喝 啊。第二。出门坐飞机，要是真让我花几百大洋选个好座位，咱这经济实力来说还真有点贵啊，一般情况下不会选。 我觉得呀， 啊， 要几十块钱应该还行。 是，忍忍就到了， 嗯， 而且说实话啊，现如今这个高铁特别发达，你没发现， 嗯，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到机场， 嗯， 你得提前打出来将近一个小时的富裕吧。 是。 你到机场你还得等着登机， 嗯， 然后你机场一般都不在城市市中心， 嗯， 你从那儿再打车来还真不如坐高铁。又省钱还又快， 嗯， 是吧？ 当然，您到不了的地方那也没辙呀。 对， 您要去到美国坐高铁怎么去啊？ 那就没辙了啊，那只能坐飞机了哈。 是啊，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伸腿费和除了白开水，您最爱喝什么， 嗯，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放暑假了哈，这个北京天文馆也迎来了客流高峰。记者这两天探访发现啊，由于客流量实在是忒大，有些游客吧又不爱惜馆内设备， 嗯， 部分一些互动设备已经出现故障停用，人家设备也放假了， 提前放假了。 昨天在北京天文馆 B 馆的月球漫步展区，有一个小游客摁那按钮，哎呀，阿姨，这个按钮怎么没反应啊？他想操控那个月球车， 嗯， 操作台上的几个按钮啊，这个小朋友洋洋连续摁了几回，这月球车丝毫不动，这不是向工作人员求助吗？哎，这儿应该有个纸条啊，工作人员就走到这个操控台旁边看了看，结果在地上找了一个白色纸条，上面写着展项维护， 嗨， 啊，那意思就是不能使， 嗯， 工作人员捡起这纸条，重新贴到这个操控台上。这洋洋的妈妈说：“得，这回甭玩了，只能给你照个照片，留个纪念了。” 嗯， 行，这儿不完，咱转身去别的地儿。 好 啊，洋洋转身来到这个陨石部落，这儿有一个制造陨石坑的互动环节。展台上蒙着一罐特制的布，拳头啊，相当于一颗质量大约10万吨的小行星啊，砸向这块布的时候，就好像陨石撞击地球啊。 嗯， 咱们希望生活当中不出现这事儿啊， 嗯， 但是咱这个天文的嘛，知识都得学习一下， 可以互动嘛。 哎呀，杨一看这也太高兴了，嗯，可是刚刚挥起拳头就被旁边一位志愿者给拦住了。对不起啊，这个不能玩了，已经坏了啊，你看这有展项维护的字条，可是这字条又一个又贴那儿了。 得， 哎呀，翻开让杨看了看这字条，哎呦，字条下边已经有一个拳头大的破洞了，字条都坏了，你说这个展项维护的， 嗯， 工作人员说，这暑假一到啊，每天的游客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也根本看不过来，不少展品造价不低，维修成本也比较高，而且需要专业人士维修，一旦拿走可能半个月都修不完，这耽误展示啊，只能临时跟这儿撑着。 嗯， 但是我们还是会尽最大努力，每天闭馆之后对出现故障的展项进行维修，努力确保第二天开馆的时候各展项能够正常使用。你看那块砸陨石坑的那个布，早上起开展的时候我们刚换的，没想到上午换完了下午就坏了， 这得砸多少遍。 哎呀，这个放假期间天文馆会请一些中学生来当志愿者维护展区秩序，但是有些游客啊他就是不听劝呐、啊、 嗯， 甚至把志愿者，你想学生嘛，中学生把志愿者都给说哭了。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八大行星互通展区已经运行有十年了，这老化严重，目前正在积极策划设计，将整个展区进行重新布展。 嗯， 北京天文馆的副馆长景海荣也跟记者说，说八大行星展区设备因为年久老化，即将更新，但是有一部分新展品吧，总是在人们不经意间就被损坏了。你比如说，模拟陨石坑那块布，造价不过2000块钱，从春节开始到现在。啊，你知道换了多少块了吗？ 嗯，多少？ 换了40-50块了。 嚯！ 一块2000，10块就是2万，40-50块就快10万块钱了。 嗯， 工作人员曾经对这块布做过实验，它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即使一个成年人站上去都不会损坏，你何怕一拳呢？ 嗯， 但是有一样哈，这布怕尖锐物品。 那布嘛，可不是、 哎，只要不滑就不会破。但是个别游客总是在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拿钥匙啊这些尖锐物品捅捅、 嗯、 啊这一捅就没了就坏了。你还有那月球车，月球车上原本有天线，游客伸手就能够得着，但是总是有人拔掉那天线，导致不能操控。 你干这事儿干什么呀、 哎、 你说说。 闲的是吧、 嗯、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得管管自己家孩子。 是。 孩子有时候好动这可以理解，你多摸摸多看看可以理解，家长该管该劝得劝。就怕是有些家长比孩子还闲、 嗯、 啊，这 是什么，我也上去拨弄拨弄， 对，我也试试啊，这怎么教孩子，怎么能够以身作则呢？ 对呀、啊、这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是啊，所以是希望哈，既然带孩子来看高科技，学一些天文知识、历史知识、自然知识，也是希望能够一起带领孩子共同进步，首先管管自己。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高燕。 嗯， 哎，那我们下面说的这条新闻呢、啊、跟这个井盖有关系。 嗯， 哎，说到这个井盖啊，这个很多小朋友们啊都喜欢在井盖上蹦蹦啊踩踩呀、啊、什么的、 嗯、 啊。当然了，这个井盖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没事的时候啊千万管着点自己小朋友 啊， 说不定什么时候万一这个是吧， 井盖翻开了， 这麻烦了，这个、 掉下去了是吗？ 对呀、啊，我就其实我特怕这个，现在我走井盖我都得绕着走。 是是是。 嗯，说到井盖啊，在18号的时候，有媒体报道说外地的某个图书馆里面啊设这个滑梯盲道。 不是什么东西？ 滑梯盲道。 盲道还能坐滑梯呢？ 听我说啊， 啊， 根据媒体图片的显示， 嗯， 图书馆所谓的这个盲道啊，是在日常行人走的楼梯上直接铺设木板， 嗯， 木板上呢钉着防滑木条，哎，上面写着盲人通道。 那怎么成滑梯了呢？ 因为它有坡度嘛、 哦、 这个盲人的这个盲道的倾斜度达到45度左右，所以有市民就表示说，你自己在上面走了一下就根本没办法行走， 更甭提盲人朋友了。 哎，为什么说到这个又说井盖的事儿呢？咱们下面听啊。这个事儿呢在网上引起了一个热议啊，就不少北京网友也开始热议说北京的一些盲道的现状。那有网友发微博就说，在北京的西站附近，像世纪坛医院啊前往这个有个小院的这个路上，为了避开井盖啊，盲道是弯弯曲曲， 嗯， 300来米，却蜿蜒大小14个拐弯。 多少个？ 14个。您实在想不出这个，这要让盲人朋友您怎么过呀？走到这儿停一下，拐弯、 啊、拐弯 得碰上了，再拐弯， 彻底晕了，这回 晕了，就不知道到底您是直着走哪个方向走，找不出来了啊、嗯。那昨天下午呢，记者来到世纪坛这个医院东侧的洋坊电路，洋坊电路东侧人行道上的这个盲道啊，为避开了井盖，不断的出现这种盲道绕弯的现象。据统计说，不到150米的这个盲道，这个弯是达到了7次。 嗯， 路边的商店老板就说还以前还真没注意过盲道的事儿、啊、哈，说盲人顺着盲道走吗？哎，我看这不好走呀。除了盲道绕弯的现象，洋坊电路盲道上多处还出现了汽车停在什么盲道上啊，杂物堆放在盲道上一些现象、 嗯、这个很常见。 对， 包括其他地方也看得见， 对 吧？ 对对对。 所以很多的盲道就出现了多处中断嘛。那记者询问一位将私家车啊停在车道上的车主，就说这个你怎么把这停这儿了呀？你怎么想的呀？车主说了，这很多车都在这儿上停啊， 嗯 哦、我就停了。 嗨 啊。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啊杨佳就告诉记者说，几乎没有盲人走盲道，是盲道不能走，盲人也不敢走盲道。 嗯， 而且杨佳一直还积极的推进中国盲道的一些建设工作。他说啊，说实话，说盲道呢是建起来了，但变成了一种面子工程，根本没人管也没人用。 哎， 那杨佳29岁的时候呢，因为是患了这个眼疾啊，不幸就失明了。那他回忆说自己曾经在盲道上走路的时候，被电线杆上什么电线直接卡了脖子啊。所以他说躲过了脚下的障碍物，这躲不过半空中的障碍物，它也挺危险的。 那是， 对呀、啊。那杨佳就说应该真正的让盲道服务对象受益，而不应该让盲道是有名无实。 嗯， 盲人嘛是相对于这个弱势的群体，所以应该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朋友做出真正的一些帮助， 嗯、 而不是说走形式。 没错，这个都成了这个形式主义了哈、 嗯。 另外呢，有的时候也是，你看都设盲道，另外就是说它设计不合理，它比如说拐来拐去。去拐了15个弯之后，给你拐旁边那马路上去了啊！这算设计不合理。 是， 还有的是什么呢？明明是有盲道，设计也合理，但是您那私家车，甭管多少钱买的，什么车都在盲道上面压着，这也让盲人朋友没法走，是吧？ 对，让我们怎么通过呀？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方面是有这方面的意识，另外一方面可能还真是需要一段长的时间才能够养成国人对于身边盲人朋友的真正的尊重和关爱。 没错，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这个宣传力度一定也要到、 嗯、 再一个有某些这个政府部门嘛，也应该抓，就有这种监督的力度。 哎， 嗯，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除了白开水，平时您最爱喝什么？ 嗯， 以及在买飞机票的时候有这伸腿位，您愿意花钱买吗？ 嗯，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无费，全面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下载北京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广播更方便。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双井桥辅路由南向北直行车多，紫竹桥由西向北左转也是车多，长春街路口由东向西直行车多，蒲黄榆路口玉亭桥到蒲黄榆路口由北向南直行车多，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另外呢也别太着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高燕。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 嗯、 二马说了，说我最爱喝热茶，天越热越爱喝热茶，出、 嗯、 透了汗。 哎，好多人都这样， 是吧？他、 嗯、 说那叫一个舒服啊，这北京人都知道。 喂，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喝的特别多， 嗯， 比如像爱，他说我经常喝的这个水里要放置一些这些东西 啊， 绿茶， 嗯， 山楂片儿。决明子、枸杞、冰糖、小枣、 嗯、 有的时候呢还要放几片菊花呢、 嗯、 坚持好几年了，可好喝了。 是，什么都有啊、 嗯、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这坐飞机的事儿哈。刘婷说，一，兜里钱富裕，二，远程的话就会选择能伸开腿的座位啊、 嗯、 你看兜里得有钱。 是， 傻乐说，水呢平时在外边喝碳酸饮料，在家喝白开水、奶茶，和客户聊天就选择咖啡厅吧。啊，50后说起坐飞机，我也坐过很多次了，都是旅游时候坐的，买的都是打折票，红眼航班居多， 根本就没想到还能花钱再舒服一点。我要是有那钱呢，我还买吃的呢、 嗯、 啊！旅游就是辛苦而快乐的事情， 还真是。 哎呀，说到这儿，那天还跟一朋友聊天呢。你说出去玩哈，你比如说对住的地方，你有没有要求？你是说都在外边玩，谁还就回来睡个觉，不用买特别贵，不用订特别贵的宾馆啊，那、 嗯、 能睡觉就行。有人说不行，就得是睡得好。然后人说都出去玩，那随便吃点就行。人家说不行，就得中午吃点好点的。 这个啊，我觉得还是跟每个人某个人的这个爱好有关， 嗯， 或者说每个人他的一些关注点不一样。 嗯， 人有的喜欢玩，喜欢吃的，那人家肯定要去的好的地儿和吃的好的地儿， 嗯， 住都无所谓。那有人就喜欢享受，那肯定要住的好嘛， 是吧？你呢？ 嗯，我是一定要吃的好。 你看，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玩的行程要好，住无所谓， 哦、住无所谓啊， 住，但你别不能脏啊，不能有虫子之类的、 啊，那肯定不会， 就干净的那种就好， 就是青年旅社至少就能少、 哎、对对对对 就能使是吧？ 对， 来看看其他方面的一些小事吧。今年端午节那天天气特别热，这个通州区次局大地986总站附近的一辆大货车和一辆伊兰特小汽车发生了猛烈相撞。这小汽车都被压扁了，油箱漏油。那京海路消防中队的任务说，就是处理漏油情况，以防爆炸。 嗯， 当时啊，报警的时候也没提及有人受伤，就是防止爆炸嘛。 嗯， 人消防员穿的都是特别厚重的灭火防护服，但是发现，哎呦，车里边还有人呢，这衣服不合适啊，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这特勤班的副班长王继康就带领班组负责破拆变形的驾驶室。按照以往经验啊，消防员计划拆掉驾驶室的一侧车门救出司机，可是没想到就在王继康把扩张器塞进这个变形车门的一瞬间，这大货车的车头明显晃了一下。 嗯， 说不行，如果再扩张开车门呐，小轿车就承受不住货车的重量，没准会造成二次伤害。 嗯， 由于空间特别狭小，王继康没办法像平时那样自如地摆弄30多斤的这液压钳，只能呢用左手托着钳子头，右手扶着钳子棒，一点一点往里送，从上到下进行切割。可是呢，越往下切割啊，这空间越小，越难找准对稳这切割点，而且当时天越来越黑了，王继康几乎是盲作业，看不清。 嗯， 每一次呢，他都要左手捏准这个切割点，然后再把液压钳卡住破拆。突然之间，王继康大喊了一声手，啊，右手猛提起压钳，塞给身后的战友王小阳，一溜烟跑上了附近的救护车。原来啊，由于这防护服啊特别厚重，在操作压钳的时候啊，衣服滑到了开关，结果呢，我们的消防战士王继康的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前端都被一下切下来了。 哎呦， 听着就疼。 嗯， 当天夜里王继康就接受了手术，手术持续了22个小时，4根手指都接回去了，可是由于小手指没有接成功，最终可能还是要截掉。所以你看我们的消防战士真是， 嗯， 当时据说他说只要能恢复，我得一直干消防。说消防战士，消防两个字是王继康最好的止疼药。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挺唏嘘的啊，应该对王继康的这个职业精神点个赞。 嗯， 同时我们也觉得安全生产啊，任何事儿都得讲究安全。 没错， 千万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 也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嗯， 小伙子这片热情，小伙子这片忠诚，还是值得我们赞颂的。 下面我们说一个煞风景的事儿 啊， 怎么回事呢？说近日啊，李女士反映说，海淀区元大都遗址公园的土墙，就是土城墙啊， 嗯， 临路的一侧冒出了很多坟头 啊， 听着挺新鲜是吧？ 公园里边啊， 元大都遗址公园的这个墙边上，你听着啊， 啊， 有的这坟呢还立了碑。 哦， 这记者来到这家公园，说登上东面的这个土城墙的顶端， 嗯， 没走多远，你就看到那坡下面隐隐约约有坟墓的影子。 嗯，这不是 得加点音乐是吧？ 倩女幽魂是吧？ 走近一看啊，说这些坟墓呢有大有小哈， 啊， 就无序的遍布在坡上，有的这个坟墓之前呢还有这个祭祀时的一些残留物品。 嗯， 说有的坟墓呢被雨水冲刷出了这种窟窿，有的呢还立有这个墓碑。 嗯， 那其中有一座坟墓啊就在上下土城墙的小路旁边，坟旁边还有立有一座这个墓碑，紧邻着游人的这个必经之路。带墓碑的坟墓呢在公园东部一带一共有3处。 嗯， 而且记者还发现，在土城墙边上的另一条这个小路旁啊，紧邻的路边还有2处坟墓，上面留有这个祭奠时的一些塑料花。 那在这段大约两三百米的小路旁边，一共有将近20座大小不等完整或者是破损的坟墓。 嗯， 公园里的两位年纪稍长的女士说啊，这里呢以前是农村，一些村民图省事儿，就把先人呢安葬在这个土城墙的遗址这一带了。 嗯， 那个时候当然了，这还不是公园哈。 嗯， 那在建成公园以后呢，就很少有人啊在此建坟了。 那是啊。 嗯，那他们也担心啊，说公园山坡上的一些这种林密呀、林木啊比较茂密，那有人在坟墓之前你想烧纸祭奠，这很容易引起火灾呀、啊、是不是有人得管一管呢？ 对， 后来呢就致电这个海淀区啊园林绿化局的城镇绿化科，对方回复说小月亮河公园呢就是元大都的遗址公园，由海淀区文物局来负责。 哦， 他们无权来处罚私自建坟墓的行为， 这归文物局管。 哎， 嗯， 而海淀区文物局执法不对的，他们就说这里是国家级公园啊，这个问题您得向市文物局反映啊。 哦，区文物局管不了。 哎，他们又说公园内的一些坟墓啊是在相关的这种法规颁布前就存在了， 嗯， 现在不好处理。 嗯， 所以说前来这个公园游览呐、休闲的人呢就希望了，说相关各部门能够协调来解决这种乱建坟头的问题。这公园它毕竟它不是墓地呀。 嗯，这要不然逛这公园的时候看本书，看本《聊斋》在里边， 反正挺瘆的哈。人家白天还好啊，你看，尤其是这个到了冬天， 啊、 这个 天儿黑的晚， 对， 不是 黑 的 早啊，对对 对 对， 那黑的早，万一你说我这儿正好走到这儿，这够瘆人的。 虽然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啊，也是希望能考验一下管理者的智慧，是吧？ 嗯、 能够既能够满足大家逛公园这种愉快的心情， 嗯， 也能够不侵害别人的这种权益，对吧？ 嗯、没错。 总之这确实是稍微的，比如说遮挡一下。啊，或者是您这去完了之后实在是觉得瘆得慌的话，你要不然就绕着点去别的地儿、 嗯、 别往这边跑，您说呢、 嗯、 哎，作为女孩你对防狼喷雾应该不陌生吧？ 听过但从来没用过。 是，这东西不让卖，其实都是听过、 嗯、 据说里边什么辣椒水胡椒面都有啊。 你自己改装一个吧。 嗨，主要是防色狼用的、 嗯、 喷的一脸让他难受去。结果有一个21岁的男子也不知道打哪儿弄了一瓶防狼喷雾，结果使在了公交车上， 嗯， 很多人受罪啊。这事儿发生在2014年的9月8号下5点多，张某呢在驾驶一辆黑摩的，沿西城区西单北大街由北往南开到宣武门十字路口的过程当中，向正在行驶的608路公交车，驾驶座附近的车厢里边就喷了这个刺激性的气体。 干嘛呀？ 反正当时肯定司机是睁不开眼，只能踩刹车停路上了。 嗯， 啊，司机呼吸不畅，临时停车啊。多名乘客也是眼睛嗓子都不舒服，张某还向正在行驶的109路公交车也喷了这个刺激性的气体。 他要干什么呀？ 谁知道他当时就被民警给抓了。 嗯， 据和张某同行的女子王某证实说，当天啊，他和张某一起从张某经营的鞋店，看来还是小老板。 嗯， 鞋店出来准备回家吃饭，出了鞋店之后啊，张某就给了他一罐这所谓的防狼喷雾器。随后呢骑着摩托车就把他带走了。到这个西单大悦城门前的时候呢，张某要走了喷雾器，他们左侧有一辆公交车，张某就想用喷雾往公交车上喷。这王某说，我就拦着张某说，这么多人喷太危险了。但是张某说没事，我就往公交车上喷一下玩玩。 还有这样的、 啊、其实就是恶作剧是吧，您当什么都能玩呢、 嗯、 这一下玩玩啊，西城法院认为 玩过了吧。 对啊，张某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已经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鉴于张某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最后是判了他3年，缓刑3年。 嗯， 虽然说最后实际的这个刑罚可能最后就不执行了，看他表现如何哈。但是这肯定是记了自己的那个档案里边了，有案底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什么事儿您不能什么事儿玩玩试试、 嗯、对 啊，恶作剧这个太危险是吧？ 而且这也不像话呀，你想那么多人，你又没招你没惹你的、 嗯、 你没事往人身上喷点这个，你是想看人家表现呀、 嗯、 还是怎么着，你怎么不在你自己身上试试呢？ 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大圣说了，我爱喝可乐哈，尤其是在热天喝一杯那叫一个爽，解渴。但是据说可乐毕竟属于啊那个食品啊、 嗯、 还是少喝为好。 是， 就是自己特明白但是忍不住是吧。 有人是这样，但是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说啊，就是你偶尔为之倒没事儿、 啊、 你就别老喝，确实那东西影响钙的吸收啊。 啊，这个有人车里边放了整整一箱啊，随时 你吗？ 我那是矿泉水。右键青年说了，夏天喝绿豆汤，冬天喝红茶。 哎，绿豆汤不错，现在可以喝点。 啊、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爱喝的一些东西。傻乐还说坐飞机的事儿呢，要是去欧洲旅游啊，多花钱也坐舒服点。去亚洲不冲出亚洲，跟中国足球一样，那干脆就普通座位就行。 是，因为国内的机票嘛，基本上或者说有的还挺多的航班，所以也许还能碰上一些是吧？这个空座的地方 啊，反正现在哎，我跟你说，加上我坐飞机也少，怎么一次空座都没赶上过呢？ 其实我也没赶上过。 刘婷说，这个以前最爱喝果汁，现在只喜欢喝量好的白开水，为了健康，哎，其实挺好。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送短信跟我们互动哈，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不能说那么多了。哎呀，不管这伸腿费掏的值不值，只要您舒服就行。也是希望航空公司能够稍微厚道点，别老为了倒也是卖一个人挣一份钱呢哈。这座位数其实都是自己能改的，20排和30排由着您性子怎么来都行是吧。但是我们坐着不舒服呀，太小了。 是，反正有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推出一种这宽大的航班嘛， 是 吧，飞机嘛， 哪怕涨点钱也行啊。 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高燕。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15。 明 儿见。 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6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代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每日忙碌，有太多情感无暇表达。北京音乐广播6月隆重启动百字情书大型征集活动，拿起手机，用100个字写下您心中的亲情、友情、爱情。100字虽短，爱却很长。关注 FM97.4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可投稿。百字情书，说出你的爱。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